的，自5月1日起，瑞麟羊奶粉将正式上调价格。届时，在北京推荐了4年的89块钱瑞麟羊奶粉将成为历史了。所以这两天，凡是打进4007106108、4007106108的老会员朋友们，都是整年装的在囤货呀。 嗯，没错，家住大兴区的徐姐呢，订购了2年装48盒，说现在什么都在涨啊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要买。 嗯， 羊奶是家庭基础奶，全家老少都要喝，所以就算涨价了也得买。 是， 还有家住丰台区的刘叔叔订购了3年装72盒、 哦、 说现在这个奶制品涨价不假，只是这么多的羊奶粉肯定不能全领回家呀。 您放心啊，考虑到很多会员都有囤货的需求、 嗯、 那瑞麟现在决定，凡是打进4007106108、4007106108订购羊奶粉的朋友，瑞麟乳业将提供免费寄存的服务。 是， 也就是说呢，您订购的羊奶粉不用一次性全部拿回家，什么时候羊奶喝完了，直接给我们的4007106108、4007106108来个电话，我们呢就为您免费的送奶到家、 嗯、 那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大家都能够订购到最后一波89块钱一盒的价格。所以呢，放心来拨打4007106108、4007106108。 是的，再次提醒到各位啊，今天明天是瑞麟羊奶粉涨价前的最后期限了。 是， 那热线是4007106108、4007106108。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，现在起呢，拨打4007106108、4007106108，最后一波享受89元的底价直供。 嗯， 订购8盒还要多送一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。 是的 啊，那您别觉得这个手拉车不起眼啊， 嗯、 它可实用了。 对， 买米买油。野营踏青、爬楼上坡、休息养生啊，绝对是叔叔阿姨们出门的必备神器。今天订购8盒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带回家，热线是4007106108、4007106108。 其实啊，说到这款瑞麟羊奶粉呢，这几年的名气还真不小、 嗯、 因为它是来自于陕西省富平县的乃山羊基地，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，是荣获过陕西省乳制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、优秀业态奶奖以及诚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的，同时呢，又是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乳品企业，所以啊，它的名字已经深入到北京家庭了。 是的，但现在之所以选择涨价呢，就是为了确保咱们羊奶的品质，因为乳制品的收购价、啊、上调了，尤其是纯羊奶的价格呢，更是涨幅很大。而我们的瑞麟羊奶呢，正是由纯羊奶干燥而成的，原材料纯羊奶的价格上涨这么厉害，要是瑞麟羊奶粉的价格依然不变的话、 嗯、 那就只能说明品质在打折了。 是的，所以我们宁可为价格解释一阵子，也不愿意为品质内疚一辈子。 嗯， 今天您听好了，5月1号之前，瑞麟羊奶粉的厂商建议零售价格依旧是258一盒，活动当中的直供底价依然是89一盒，但是呢，今天打进4007106108、4007106108，凡是订购8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，依然可以免费获得一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。 是， 但是这样的价格、这样的优惠，仅限今天、明天最后2天的时间了，所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、4007106108。 嗯，算算看啊，89元喝半个月的羊奶粉，那一个月才100多块钱。 对， 100多块钱呢，只能够咱们买2斤龙虾吃，又或者是逛超市买次零食就差不多了。 是， 但今天的100多块钱呢，却可以喝上整整一个月的羊奶粉，因为羊奶粉当中的各种营养元素和活性物质都非常好，还有640毫克的钙、6毫克的铁，以及各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对于家人的营养补充也很重要。 是， 而且呢，它不含蔗糖啊，特别添加了益生菌、植物甾醇和硒元素，是咱们爸妈理想的基础奶源。 嗯， 但遗憾的是，今天明天是最后2天89元的订购价格了，5月1号之后呢，将全面上调瑞麟羊奶粉的价格。 对， 所以别犹豫了，现在就来拨通4007106108、4007106108。 导播提示啊，目前4007106108、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。 嗯， 手机尾号0096的朋友订购了1年装，4586的朋友订购1年装，还有8817的朋友订购了3年装的羊奶粉。 嗯， 提醒各位，活动马上全面结束，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。4007106108、4007106108，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，今天明天最后2天89一盒，订购8盒就送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，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、4007106108。

变成现实。 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，我是大鱼。 大家好，我是可薇。 那今天呢已经是4月29号了，离五一假期还有2天的时间。 嗯， 当然了，瑞麟羊奶粉的涨价日子也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了。 是的，所以提醒各位啊，今天明天是最后2天89元直供瑞麟羊奶粉的机会， 嗯，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。 没错， 直入主题，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本档是继续分享89元的底价直供，订购8盒还有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免费赠送，活动只有5分钟，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那前2天呢，有位家住西城区的吴大姐到北京西城区的瑞麟门店表示了感谢，说这么多年都没有喝过奶，就尝试了一下瑞麟羊奶粉，640毫克的钙对身体肯定是有帮助，喝得很舒服。只是看到门店的瑞麟羊奶粉已经涨价了，而广播还有89元的推荐，那一定要多囤一点了。 是的，考虑到很多家庭啊都是瑞麟羊奶粉的忠实用户，所以我们也是尽量的多争取时间。 嗯， 5月1号之前，台里依然是为大家提供89元的瑞麟羊奶粉，而且依然可以订购8盒就送升级版的购物车。 嗯， 但这样的优惠啊，也只有今天、明天最后2天的时间。 没错， 所以咱们的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您得赶紧来拨打了。来看到尾号是1533的李阿姨订购了76盒。 嗯， 说女儿一个人工作很辛苦，早上5点多就坐公交转地铁上班了， 哦， 晚上9点多才到家，一天3餐都是吃外卖快餐，身体怎么能吃得消？今天多订点羊奶粉，我要给她每天冲杯羊奶喝。 确实啊，北京是很多外地年轻人向往的城市，这里有舞台，这里有机遇，这里也有梦想，但是他们同样也承受着非常巨大的压力，一天3顿的外卖快餐，胡吃海喝，重油重辣，肠胃怎么能吃得消呢？所以建议您每天使用瑞麟羊奶粉。只是因为全国奶制品原材料价格在上涨，所以呢，为了确保品质，瑞麟羊奶粉定于5月1号开始正式的涨价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今天明天是最后的2天时间，花89元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，听到就别再错过了，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来看手机尾号是5248的朋友订购了52盒。 嗯， 说老公每次喝酒前啊都会让他喝杯羊奶粉，感觉第二天啊他也没有胃痛了，只要是对身体好，我一定会督促他喝。 嗯， 0039的朋友订购了63盒，说每次开会啊都是饭点，饿久了胃都出毛病了。 嗯， 今天多订点羊奶粉，以后开会前冲一杯。还有8819的朋友订购了98盒，说之前已经是订购过瑞麟羊奶粉了，今天是帮大姑和小姨订的，现在我们一家子都在喝羊奶粉，那肯定要多囤点货了。 那这一看全都是老会员是在囤货呀。 对呀， 30-40盒、40-50盒，能多订点就多订点，要不然5月1号之后可就再也订不到89元的价格了。 肯定的。 而且呢，现在打进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8盒还要多送您一辆价值198元的购物手拉车。 嗯， 油金布防水面料，水晶耐磨滚轮，以及180斤的承重拉凳设计，不管您购物买菜、野营踏青、逛街散步，它都是您的好帮手。 嗯，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前一罐酸奶是4块多钱，现在一罐酸奶是6块多钱，涨幅达到了30%。要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，一盒瑞麟羊奶粉至少要涨20几块钱。 嗯， 那10盒就能省下将近270块钱。 没错， 所以现在啊就得抓紧时间，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因为今天、明天是最后2天89元的底价机会。5月1号之前，台里依然是为大家提供89元的瑞麟羊奶粉，而且依然可以订购8盒就送升级版的购物车。那错过了，每盒羊奶粉就要多花20几块钱了，别犹豫，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的，再次的提醒到各位啊，89元订购瑞丽羊奶粉的活动，今天明天是最后的两天时间了，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，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每天可以补充 VA、VC、VD、VE 和钙、铁、镁、锌、硒等多种的营养元素，而且价格还没有超市的一瓶酸奶贵。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，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只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上回书说到，程咬金犯私盐被打了40板子，然后掐尖入狱。这是东阿县知县诚心要治治程咬金，杀杀他的凶器，压个10天半个月呢就可以放了。哪知道这知县呢把这茬给忘了，程咬金就打上了无底的官司，就这样压了好几年呢。要不说为人在世这一辈子不容易啊，程咬金是将门虎子，换门之后现在成了罪犯。为人在世，这是10年河东10年河西，没有富到老也没有穷到老，程咬金就是好例子。当初父亲是南陈大将，他从小在父母院里娇生惯养，由于父亲阵亡，这叫国破家亡，剩下孤儿寡母流落他乡，坐吃山空，一贫如洗。程咬金呢又缺少父教，他又是个高智商的孩子，没有正确人引导，他就走上了歪道。更主要，封建社会那个社会穷人没活路啊，穷人的压力太大了，程咬金就成了罪人。将来程咬金可了不得呀，您听我书您就知道了，他凭着智慧胆量和努力成了千军万马的主将，后来竟当上混世魔王。从他的身上能悟出很多人生道理，那就是好汉不怕出身低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可是眼下不行，程咬金成了罪犯，一压就是3年呢。就在这阵儿，大隋朝皇宫内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血案。隋朝皇帝杨坚的次子晋王杨广，这个人太坏了，勾结奸臣越王杨素、丞相宇文化及，害死了他爹隋文帝杨坚，又用鸩酒毒死他的哥哥太子杨勇，他登上了宝座，当了皇上。他就是历史上称为暴君的隋炀帝啊。隋炀帝欺娘戏妹，弑父夺权，禽兽不如，可是他又想刁满人心，传下恩旨，天下大赦，所有在大牢里压着的罪犯一律赦免无罪，开闸释放。旨意来到了山东东阿县，前文书我说过，程咬金被压了3年多，突然被叫出来叫他走。程咬金不干了，怎么这么叫我走啊？没别的，弄点酒弄点肉。老头没办法，打来了酒给他弄块肉，他吃饱了喝足了，一抹的嘴儿站起来了，诸位，嘿嘿，走了啊。说着腾腾腾腾 老头说：“哎，程爷回来，你的醉衣得脱下来啊。”程咬金一回头，把大眼珠一逛的，哟，我打了三年官司，怎么着穿身衣服都不行啊？那我穿什么？原来穿的衣服早就烂了，难道叫我一丝不挂的走吗？哎呀，我说程爷呀，这醉衣有数的，少一套得赔呀。那我不管，反正我脱了醉衣醉裤就没穿的，嘿嘿，我还没叫你们赔呢。我在这蹲了三年，我少挣多钱呢。走喽，腾腾腾腾，走出牢门，到了外边止住脚步，回头看了看，呸，哎呀，我有什么罪呀、啊、压我三年，等着，等一天我要时来运转，我非把县太爷的脑袋揪下来当球踢不可。他抬头看了看，晴空万里，长长的出了口气，还是外边好啊，三年了，我娘干什么呢？哎呦，想起老娘心里难过了。程咬金是孝子啊，想起老娘心里难过，心急如焚，三步并成两步走，赶奔自己家门呢、啊。他们家住在斑鸠镇的西村口，很快到了近前一看，哎呀，不好受了，原来外边啊有土坯堆的墙，现在已经坍塌了，雨水泡的早就堆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插了几根竹坯子，还有书接什么的，柴扉门虚掩着，窗户纸呼打呼打呼打全破了。娘娘，他心里难过，眼泪哗哗往下流啊，三年呐、啊，这就什么事儿啊？我娘是死是活呀？说可着嗓子喊：“娘哎，你丑儿子回来了！”喊了半天。那么程夫人老太太现在怎么样呢？嗨，别提了，那个年代甭说老太太呀，就是小伙子都不好过呀。程老太太听说儿子被抓，吓坏了。自己的娘的人都没了，只有左邻右舍的穷人到这看看他，这些人哪敢上衙门打探去，拿那衙门当阎王殿了。尤其老太太手里没钱，所以既不能探监，也不敢打探，更主要他们是亡国之臣的家眷，一旦叫杨林知道，活不了啊，度日如年呢、啊。今天正坐那想儿子，听着外边喊娘娘啊，老太太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呀，有谁喊呢？娘哎，我是你丑儿子，你在屋没有啊？哎呦，我的阿丑回来了。他急忙出去开开门往外一瞧，可不是吗，程咬金回来了。再看他儿子披头散发，上面全是草沫子，穿着醉衣醉裙，脸上全是滋泥呀、啊。老太太跌跌撞撞过去，程咬金羊羔跪乳扑通跪在娘的眼前，抱住腿哇哇的哭啊！你看那么大个子，这是像小孩一样，谁亲娘亲呢、啊？老太太泣不成声啊，说不出话来了。哭了好半天才拽着儿子：“阿丑啊，是你回来了吗？娘不是做梦，娘啊，不是做梦，不孝儿回来了，快有话到屋说，别在外边嚷，叫人笑话。娘快快坐往里去。”就这样，娘俩进了屋，关上门，到了里间屋，老太太悲喜交加，喜的是儿子回来了，悲的是看见儿子穿着醉衣醉裙。阿丑啊，你这是为什么打了三年多的官司啊？程咬金才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哎，我的傻儿子，你能回来就好，娘就放心了。程咬金看看老娘，比三年前走的时候老母亲老多了，头发全白了， 皱纹堆垒，骨瘦如柴。他这才想起来，抬头往屋里看了看，哟，和三年前大不相同啊，屋里头是四壁空空。一看那边有个破锅台，把锅盖掀起来，锅上没有油水，都上锈了。靠北墙着有个碗格子，有仨盆俩碗，都带豁了，几根长本不齐的筷子。再看北边放了一张桌子，这张桌子只剩三条腿了，一条腿用砖垫着，在一旁有把破凳子，一把破椅子，里屋挂着麻袋片。 娘啊，我们家怎么了？怎么到这样啊？ 阿丑啊，你打了三年多的官司，卖私盐挣的钱都垫着花光了，去年因为想你又病了一场，哎，什么都没了。孩子，你回来了，咱娘俩怎么办呢？ 娘，您甭着急，我回来就有钱，你给我找件衣服我换换。 哎，哪有衣服啊，我都卖了。 啊，卖了、卖了卖了吧。娘，您甭急啊，我出去。 哎，你可别惹祸。 娘啊，我蹲了三年多大牢还能惹祸吗？儿子学好了，我找朋友弄点钱去，你等着。 哎，孩子，还没有下锅米呢，那你买点米买点菜，咱娘俩好吃顿饱饭。 哎，我走了。 程咬金别看在娘的面前乐乐呵呵里着大嘴呀、一出来就傻眼了。怎么办呢？挺大个个子，我上哪弄钱去？我有力气，给谁干活谁用我呀？私盐不能卖了，已经打了好几年的官司还能卖吗？ 哎呀，我到镇子转悠转悠，怎么能弄来钱呢？当初什么抓切糕抢馅饼，那是半大孩子手事儿，我这么大个能那么办吗？不能让娘操心，哪挣钱呢？那真是一文钱跌倒英雄汉呢、他从大牢出来没钱吃饭，他能不急吗？咱们可以理解。他穿着醉衣醉裙晃晃荡荡在街上一走，人们一看吓得躲得远远的。一来他长得太寒碜太凶，加上这身衣服，别说是不认识，认识的都一扭脸啊。他来到镇子上转来转去，一抬头，见路北有三间门脸儿，他一看挂的幌子是当铺，人家有字号挂着牌子，写的是三和当。程咬金不认字儿，不过他看着当铺幌子，眼珠子一转，心里琢磨，嘿嘿，开当铺的都是有钱有势，还得有做官的给他扛着，这帮人才不是物呢，低价收高价往外抬，净坑我们穷人。我呢到这儿跟他们商量商量，要是好说好商量，能给我俩钱儿，我吃顿饱饭，我就不折腾。哎，咱也学会好。就这样腾腾腾上台阶就进了当铺了。大家看电视剧啊看见过，当铺的栏柜比一般人都高，这叫高栏柜，又叫压人一头。不过程咬金个儿高，往里边看得很清楚，他一仰脸往里一瞧，里边有个穿蓝衣服叫做柜的，这做柜的也算掌柜的，一般的都好眼力。是啊，人家拿来东西你一看不认识不行啊，所以也是博学呀。他在那坐着扬着脸儿，看着程咬金进来没言语。程咬金今天真不善，冲里边一抱拳，哎，辛苦您呐。那个做柜的一看，哦，这来买卖了，他瞧瞧程咬金，嘿，穿着这么身衣服来了，当时他没看出来是醉衣醉裤啊。不辛苦，你是当啊是熟啊？嘿嘿，用俩钱儿使。 当什么？ 有，在这儿呢。 说着程咬金解开醉衣的飘带，刷 就把这醉衣脱下来了，然后往柜台一放，嗯，就当这个。做柜的他拿起醉衣来，照例刷刷刷抖了抖了，一瞧脸上写着东阿县醉衣78号，翻过来瞧瞧面，心里不痛快，因为自古就没有当醉衣的。他啪一棒，不要。程咬金看那坐柜穷抖了就有气儿，听说不要气儿更大了，心想别去，我呀今儿忍着点，我是出大牢第一天，没有粮食吃，我是给我娘奔饭的。啊，怎么不要？坐柜的说，我们不要这个。别去，嘿嘿嘿，我是掌柜的，咱们是几步远的街坊，这么办，你呀少给写点，就写10吊钱行不？我要不等钱使，我不当这个呀，当了我都没穿的呀。掌柜的说，我们不要醉衣。哎，那这么办行不行？算借我，你借我10吊钱行不行？哎，我大个子，我们不认识你，凭什么借你？不借啊，不借。那你还是给我写10吊钱吧，我这件衣服是见过血的东西，辟邪呀。不行，不要这个。老程说了半天，可是这个做柜的怎么也不行，就是一句话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就是不要醉意，走走走走走。程咬金火再压不住了，你说什么？要不要？不要。不要醉意你要什么？除了醉衣我什么都要。好，这是你说的啊，你等着。他两手一扒蓝柜往上一窜，噌就上了柜台了，往柜台上一躺，来吧掌柜的，我当人。啊，掌柜的看像话吗？这是跟我撒狗血呀。 这是讹钱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当人呢没地方双号头，那意思没地方给你挂牌。老程说，好啊，这么办，把我耳朵打个眼儿，双号头，来来你打。就这句话，兰桂后边还有好几个人呢。那个先生啊，写当片的噼里啪啦噼啦净打算盘，低着头呢，刚才说话没注意，一听说耳朵打眼儿双号头，他蹭把脑袋不但扬起来，就愣到那儿了。他一看，哎呦，认识，这不程老虎吗？程老虎3年前蹲监坐狱了，他出来了，哟，比当初还高一头，炸一臂呀。哎呀，我的掌柜的，你惹他干嘛呀？这可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，咱们惹不起呀，快快找了事的。这先生腾腾腾腾往后走，那两个伙计绕绕绕都跟着。到后院找谁？在当行里啊叫总管，这是位70来岁的一位老人，姓刘。这刘总管干嘛的呢？和事佬。是啊，只要开买卖，什么抵赖缴啊，官府来讹钱呐、有的呢拍脑袋抹血玩命上吊，不给钱不行，得需要这么一个总管呢给说和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这是当时那个社会不能少这个人。这个人颠颠赶紧跑出来，离远就喊上了，哎呦，程爷啊程爷，哎，您来了，快快快请到里边坐。哎呀，他们不认识你，程爷都怪我啊，我出来晚了，走走走走。程咬金说，我不进去。我明白，到柜里头你们该报案了，叫官府抓我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没犯法，我来当人来了，当不当？老头说，哎呀程爷，您来了当什么当，缺钱花只管说，这什么话，你也不欠我的。哎，别别别，你说咱们有交情没有啊？程爷你说。程咬金明白这是了事儿的，既然这样，我先绷着点儿。啊，有啊，我老头啊，我是跟他不是跟你。老头说，有交情你请到里边坐，来呀、7碗香肠。大家连劝带哄把他从柜台上 落下来，来到后边坐下。大家一看，程咬金这大腰板，电脸朱眉，瞧着都瘆人呐。程咬金气呼呼把经过一说，老头心的话，你这才叫无理取闹呢，你当罪衣呀，十吊钱呢，一吊钱也不要啊，我们留这个东西多晦气啊，但是这阵儿不敢说啥，得把他哄走。哦，嗨嗨嗨，这是怪我们先生了，你不对呀，程爷需要点钱不算事儿，快拿十吊钱来。哎，程爷，您把衣服穿上，衣服穿上，十吊钱您拿着，您请吧。啊，那不行，我不能穿，我当衣服的，我怎么能再穿走呢？程爷，咱不是有交情吗？你要是真给我了事儿，你写当票啊，不写票，这钱我不收，我跟他没完。老头说，程爷，那您光照脊梁怎么办呢？那你甭管，我光惯了我乐意呀。好好好，那就给您写当票。冲着下边吆喝上了，虫吃鼠咬，旧罪衣一件，十吊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老头，这货冲你啊。哎，是啊是啊，谁让咱们有交情了呢？这老头啊，对程咬金光是捧着哄着，希望他快点儿走就得了，不然耽误买卖呀。就这样把罪衣往这一放，有人拿过两串钱，程咬金接过来。哎，怎么走？还叫我跳栏柜吗？不用，程爷您别跳栏柜，你看走旁门啊。嗯，我冲你，要不然咱没完。程咬金骂骂咧咧的拿着两串钱，光着脊梁，大腰大摆走出来了。好嘛，他光着膀子来到大街上了。你没看吗？现在到了夏天，天一热，街上光膀子膀二爷，那就是跟程咬金学的。咱们回头再说程咬金，出了当铺拐了弯，到了米店买了点米，又买了点萝卜白菜，拎着腾腾腾腾往家跑。来到了门口，扯开喇叭嗓就喊呐，娘哎，开门呐。老太太一听，儿子找了饭辙了，要不然气儿不那么足啊，赶紧开门。程咬金乐乐呵呵的进来，一直来到里边，把米和菜放在锅台上，剩下钱哐往桌上一放，娘啊，米菜都弄回来了，做饭吧。这还有点钱。老太说，儿哎，哪来的钱呢？哎呦，你怎么光着大板脊梁就回来了？程咬金就把在当铺的事儿说了一遍，一边说一边咯咯的乐，没完了。老太说，阿丑喂，这可不是正经事儿啊，这就讹人呢。 娘啊，我也知道不好，可不这么干咱没吃的呀。儿子刚从大楼回来，想卖力气也没人用，我连衣服穿都没有，那怎么办？我就这一回。 嗯，就这一回，再这样娘可不答应。 哎，我听娘的。 丑啊，刚才你上街，我到隔壁王二家给你借了身衣服，快换上，又找出一双半新不旧的鞋，你也穿上，桌上这几吊钱你拿着，到街上去买几捆竹子来。 娘，买竹子干什么呢？ 哎，你被压着三年多呀，我跟隔壁编耙子王二学点手艺，会编耙子，你买点料回来，娘在家编，你到集上去卖，咱娘俩不就能养家糊口了吗？ 老程一听高兴了，好啊，娘啊，就这么办了。程咬金卖耙子才引出一段大闹会友楼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。